子、买包买衣服、换好工作、涨工资、 换工作、前程无忧。 Hello，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况信息。高速路机场高速南向北方向，从香河园路到金密路有 9.1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于19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南二环西向东方向，从右安门东滨河路到永定门西滨河路有 0.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于15公里。普通道路方面，东禅街东向西方向，从东单北大街到正义路有 1.1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于6公里。北四环东路辅路西向东方向，从西坝河路到太阳宫中路有 0.5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于6公里。西禅街西向东方向，从北新华街到人大会堂西路有 0.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于6公里。玉惠东路西向东方向，从小营东路到鼎城路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九九九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音乐新鲜料，给你最新鲜音乐新鲜料，每天让自己保持新鲜，你会更迷人。我是 KK， 新鲜送上一向唱功零瑕疵的李克勤，推出过数张高质量的 Hi-Fi 发烧唱片，均得到乐迷以及音乐发烧友的一致推崇。暌违四年，克勤以量身回馈一众钟情高质量音乐的乐迷，重新编曲、监制以及钢琴伴奏，火拍阵容强劲的制作班底和顶尖的乐手，联手炮制复刻二双 CD， 一张收录了六首克勤全新演绎的经典金曲。这次由克勤精心挑选自己心爱的作品重新编曲，配合崭新的演绎方式，为乐迷带来不一样的感觉。而另一张内收录了共18首，集选自2002年至2015年期间克勤最光辉最具代表性的歌曲，包括飞花呀、高妹呀、我不会唱歌等等，均是百听不厌之作。马上要听到他和谭校长谭咏麟合作的拿拿声。 也可以听得出来，复刻二这张专辑想要做到尽善尽美，在香港完成混音以及母带的处理之后，送至德国压制唱片，绝对是信心保证。能够保证质量的还有薛之谦发行新的 EP， 这次一共是四首歌，薛之谦包揽了四首词和两首曲，歌曲仍然延续惯有的薛氏风格，同时有新鲜元素的融入，将陆续上架，同时全部免费献给所有的听者，并且会在薛之谦2017年全国的巡回演唱会上陆续演绎。感谢大家的聆听，期待各位能够领悟到他的用心。来听首播主打《高尚》。 在阴雨的地方积攒能量，人交出了什么能变个样，奇形怪状的人在生长，我躲在人群中偷在慌，刺破我的心脏，样本不算肮脏，别恐慌，你看我虚荣模样，你该怎么补偿？我多高尚，像自尊开了枪，你同情的眼光，我特别的欣赏，爱而不伤。见我原本模样，还能模仿任何形状。越恶劣的情况，越要想象。翻圈旁像从了梁，张牙舞爪的人在散谎，别形容我的字，别太荒唐，先恰当，就像所有假装在情理上，请当我孤芳自赏，还规矩条条框框，我多高尚，像自尊开了枪，我特别的欣赏，让人难忘，我多疯狂，你别闯入我围墙，你要什么真相，不就图个平凡，不如让我留在橱窗。越假的我越疯张，

好的音乐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如果你是一个新手，一开始做大负重力的训练可能会搞残自己，你需要一个容易上手的工具，壶铃正好是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比如刚开始练习深蹲，可以选择壶铃式的深蹲，一方面相对安全，可以保证你蹲得更到位，另一方面可以学习动作套路，学会怎么控制身体。如果你需要一个调动全身的训练，燃烧脂肪，增加肌肉，塑造体型，试试来一套壶铃训练吧。 Keep running, let's go. Sueño cuando era pequeño, sin preocupación en el corazón. Sigo viendo aquel momento, se desvaneció, desapareció. Ya no te creo, ya no te deseo, veo. Solo te veo, solo te deseo, veo.

OK， 跟着萧亚轩一起瘦瘦瘦，听完这首歌应该就不想吃饭了吧。想要瘦身的话可以来一点花生，花生对于强健肠道有很好的效果，这是因为花生养胃醒脾滑肠润燥，而且其中独有的植酸、植物固醇等特殊的物质也会增加肠道的韧性，使抵抗外界侵扰的能力不断的增强。每天吃五六颗水煮花生就能够强健肠道，因为水煮花生的营养并不会被破坏，吃得安全便于吸收，是白领瘦身的最佳选择。想要越变越美越变越瘦，这大概是所有女人的心事吧。音乐加点料，第一个小时最后的一首歌来听陶晶莹诉说女人心事，不要走开，待会儿见喽。 冬去的咖啡座，幽暗的沙发里，总有几张熟悉的脸，那种聪明带点防卫的气质，想放弃却又不甘心的样子，越过他的肩膀，空洞洞的视线，我等女子被死心事，那种以为自己什么都可以，喝了酒却又哭得像个孩子。 北京时间18点整，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999， 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给想睡到自然醒，晚上就应该少吃一点，不要给肠胃增加负担，再加上适量的运动，睡前半个小时就把需要手机和电脑处理的事情结束掉，让身心知道自己很快就要进入睡眠模式，睡个好觉才会有精神好好的过一个美好的周末。比如可以绿色出行，骑着共享单车去春游赏花都不错，而且共享单车已经越来越方便了，最近又有了新的动作， OFO 与蚂蚁金服旗下的芝麻信用宣布达成战略合作，凡 OFO 的上海用户只要芝麻信用分在650分以上，就可以免去99元的用车押金，直接享受 OFO 的共享单车服务。需要注意的是，用户注册账户的手机号码必须要与支付宝账户的手机号保持一致，才能够完成免押金的信用授权。另一个共享单车玩家优拜也携手上海老牌自行车厂商永久加入了战局，各位在享受城市便捷的同时，也应该文明使用，文明停放，不要把公共设施占为己有，被抓到的话真的是丢人现眼，成为一只小丑鱼。罗志祥的作品。 我在你身边游来游去，我不敢出声，看着他亲吻你，眼不能闭，看你的唇印还在哪里，你隔着玻璃说已听不见，我在叹息，说不出口的秘密，永远活在小小的世界里，青春一点稀薄的氧气，是否够我继续撑下去，这件脱不下来的外衣，还是你喜欢的剧，我不能确定是否你曾经注意我的眼泪留在透明的水里， Lady Lady One More Try， 在试着了解我的爱，发不出声音的感慨，选择做朋友的无奈， Lady Lady One More Try， 提醒我何时该走开，只要你偶尔想起来，我就住在那片海，等我转过身看你眼神，才知道自己想得太过天真，想得太深，爱来的时候划破城门，我早该知道你终究不是我该爱的人，去竞争，原来何时的东西发生，怪自己枉费青春，我输得彻底，把你深埋在水里面，却还要演好这一场戏， Lady Lady One More Try， 再试着了解我的爱，发不出声音的感慨，选择做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况信息。高速路机场高速南向北方向，从香河园北街到京密路有9.4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6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北三环西路北向南方向，从北三环西路辅路到厂洼东一街有0.5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8公里。

再度添上伤心。 OK， 或许大家都知道，当年张国荣在电台节目当中曾点名看好当时的电影圈及乐坛的新人，分别是古天乐和古巨基。事实证明，哥哥的眼光独到，两位现在在各自的领域都独当一面。独当一面的还有宁桓宇。回头来看看，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段单向的路，在路上且行且等，等两条路相交，等和某个人相识相知，由陌生变得最亲密，然后携手一生，看世间流云舒卷，看人生聚散离合。再来听宁桓宇用词深情款款，娓娓道来，哀而不伤，情感细腻的新作品《回看》。 留意陌生正幸福感，这世界来去输赢我不管，人生在回忆里消散，这条路有我陪你走完，花一生一世的圆满，倘若如凡尘挥之不去的遗憾，黎明之前等尽的期盼，和匆匆与作伴。人世间情缘聚散，难免夜长梦短，我必须学会勇敢。多少人强强欢颜，争做英雄汉，自以为失去的功名就在彼岸，重复着曲终人散，出现诗里一段，我渐渐学会勇敢，写一篇清新音乐宿醉的浪漫，望穿半生能尽欢，死而已无憾，我挑灯回看。 不是花昂容，我不会武功，我只要金哥哥完美的爱情。我不是花昂容，我整天做梦，在夜里唱情歌，失恋也是英雄。我没有想象公主的美丽，也没有坚定公主的权利。我希望找到 好汽油， 92加满，100，200，300， 你加油我买单，厉害吧我的众泰！即日起到奥宝仕达购众泰 Z700 T600 就送3000元加油卡，活动持续到4月30日，详询010-6736-2558-6736-2558，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 保温材料哪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起诉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0-6126-2113。 降价了！知道新能源汽车降价了？ 降多少？ 我都不敢说，降到你难以想象，数量有限，先购先得。 战号神器知道汽车，北京总代理和泰仕集团，详询010-5287-1933，5287-1933。 每周一， 每周一就在每周一， 来正美枫叶更换前后叶，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小刚，给金毛做窝呢，来，叔叔帮你吧。哎，别叮到自己哦。 太麻烦叔叔了，我可以的。 哎，不麻烦，搭把手的事儿。 张奶奶，我扶您过马路吧。 不用了，孩子，你赶紧上学去吧。 不急，搭把手而已啦。 李姐，一会儿我去学校，顺便帮你把好好也接了吧。我看呀，你最近太辛苦了。 哎，不用，太麻烦你了。 嗨，顺便的，就搭把手的功夫，你去忙你的吧。 帮助他人，就搭把手，这么简单。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Hello，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况信息。高速路京承高速南向北方向，从文学馆路到湖光中街有2.9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5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北五环路东向西方向，从平翠东路到红军营路有4.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1公里。西三环中路南向北方向，从复兴路到玉渊潭南路有1.2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3公里。普通道路方面，北四环东路辅路西向东方向，从西坝河路到太阳宫中路有0.5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蓝电厂南路北向南方向，从八里庄桥到万寿路有0.8。图提供 FM 九九九提醒你，图提到拥堵道路的这点不松，请保持新闻收看。下一时段再为你上新闻播报。下一时段再为你上新闻。 城市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的生活的意愿行事，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的时候。吃低卡路里的饮食，中间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一方面，大脑会觉得你活得不是很好，身体的保护机制会开始储存食物热量，而不是将这些热量用于身体修复和生长，降低身体代谢。另一方面，你的身体会开始不断地告诉你，你很饿，你放开大吃的欲望会不断地增加。所以我们有必要每周吃一餐高能量高碳水的饮食，来告诉身体我不饿，别老是分泌饥饿激素了，这一餐就是欺骗餐。周末吃顿好的是你瘦得更快的必要条件。 Keep running, let's go. Pull up to the strip club about 2:30 a.m. Still let the cool pop bottles cause you know who I am. And they all on me, thing is I don't want none of them. Cause she got my attention. She the only one with some clothes on. But she the only one I wanna undress. She took us to a table. Yeah. She said she couldn't stay though. Why not? Cause she just a waitress. Ooh, I could've had Candy, Paris, Sabrina. I could've had Bambi, Coco, Katrina. Then could've had Crystal, Mercedes, or Keisha. But they ain't yours. Not a stripper, stripper. I just wanna tip her, tip her. Even though she's not a stripper, stripper. I just wanna tip her, tip her. Even though she's not a stripper, stripper. I just wanna tip her, tip her. Even though she's not a stripper, stripper. Now I might be a little fucked up, but I know I'm feeling you, babe. And I ain't even frontin'. It's funny, I'ma let me not into me. I would trade this VIP I'm sitting in for a dog in a picket fence. Ain't no Dom Perignon, just you with your Sunday dress on, waiting for me at home. I could've had Candy, Paris, Sabrina. I could've had Bambi, Coco, Katrina. Then could've had Crystal, Mercedes, or Keisha. Feelings I'm feeling, her position here, yeah, I wish she was up there. All these bears don't mean nothing if I can't spend them on her. If she hit that pole, man, I'd be going broke. I just want Ashley. Even though she's not a stripper, stripper. I just wanna tip her, tip her. Even though she's not a stripper, stripper. I just wanna tip her, tip her. Even though she's not a stripper, stripper. I just wanna tip her, tip her. Even though she's not a stripper, stripper. 好的音乐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每周加入高能量高碳水的欺骗餐，还有助于维持瘦素的水平。瘦素主要功能是抑制食物摄入和调节能量平衡，瘦素会伴随体脂降低而减少。如果身体瘦素水平太低，减脂会变得非常的难。另外一个要吃欺骗餐的原因是，这也是一种心理上的休息。欺骗餐能提供一种常态感，如果你对饮食要求过于严格的话，就会错失这种常态感。但是也不是说让你随便吃，尽量避免高糖油脂的垃圾食品，对身体是一点好处都没有。最好的欺骗餐应该是这样的，食材相对来说要优质健康，只是量上比日常的标准餐多50%，不要把欺骗餐变成欺骗日，别在你并不真正需要他们的时候，将它说成是你进行节食过程当中的合理需求。周末自己动手做点丰富的慰劳自己，然后别忘了运动哦。 Keep running, let's go. Time to forget you. I'm all alone, feeling ghost town. It's a beautiful madness inside my soul, and I can't stop thinking of you. Walking on a lonely avenue. Are you, are you, are you? My love's so wild, please give me a sign. My love's so wild, please give me, baby. My love's so wild, please give me a sign. My love's so wild.

喘气会够恨人，夜幕垂下，但孤单更加可怕。捉紧你手，直到没法转弯。一起出走，感觉多好，但天黑黑那里也去不到。抱怨看这样远，你使我领悟到，这一对愉快流浪汉比忘掉也好，比天更加好。像飞燕飞到最远的古堡，我幻想变大个，也不要变大个。我躲转幻觉，全日拍拖，又当作剪歌。抬头望见密云的天空，仿佛有千吨重。夜幕垂下，但孤单更加可怕。捉紧你手，直到没法转弯。一起出走，感觉多好，但天黑黑那里也去不到。抱拥我这样远，你使我领会到。这一对愉快流浪汉比忘掉也好，比天更加好。像飞燕飞到最远的古堡，我不想变大个，也不要变大个。我躲进幻觉，全日发呆，又当作剪歌。一起出走，感觉多好，但天黑黑那里也去不到。抱拥我这样远，你使我领会到，这一对愉快流浪汉比忘掉也好，比天更加好。像飞燕飞到最远的古堡，我不想记大过，也不要变大个。我躲进幻觉，全日白昼，难道已是错？ OK， 听到的是陈冠希早期的作品《坏孩子的天空》。曾经的坏孩子如今也将要收心当爸爸了。陈冠希奔赴美国专心陪伴四月要生娃的女友秦舒培，为当爸爸这件事做好准备。据悉2016年陈冠希就在美国买下了豪宅，花费美金285万元与女友共筑爱巢。看来陈冠希也要安定下来了。总之我们都希望未来他们一家三口都幸福，有属于他们的稳稳的幸福，像陈奕迅一样。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我要稳稳的幸福，能抵挡末日的残酷，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双手去碰触，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

寂寞街头 Lonely Saturday night